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毛阿敏带出的思念，荀清才演唱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心不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像春雷，把一身都举进杯，舒心的酒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啊，望北京，豪情啊，胜过长江水，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火，燃得斗志永不退。今天那场一生的酒，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献才华，愿洒热血和汗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心皆报备，待到理想跨鸿图，咱春晚美酒再相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春晚美酒再相会。 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做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美貌。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秋波一般扬。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秋波一般扬。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脸啊，你的脸啊红又圆啊，好像那苹果到秋天。你的脸啊红又圆啊，好像那苹果到秋天。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嘴。你的嘴啊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你的嘴啊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殷秀梅演唱的《马伊拉》，张也带出的《这一片晴空》，宋祖英演唱的《木叶深深飘》。 Oh.

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起舞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再闹悠悠，哦别再闹悠悠，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守护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守护总清晨，遇见你歌声真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海千万朵，几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留得家乡遍地歌，我的守护总倾城，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守护唱起歌，唱得好金红似火，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守护总倾城，我不觉得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雪地摇篮》，蒋大为带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德德玛演唱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胡宝善演唱的《我爱着蓝色的海洋》，郁钧剑带出的《风筝》，彭丽媛演唱的《沂蒙山小调》。 心

小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我的心爱上小白鹭。我喜欢这里的草原，弯弯的小河围绕炊烟，我喜欢这里的晨风，啊，幸福的风，小白鹭迎着那晨风，自在轻盈，头上的金沙随风飘动。小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我的心爱上小白鹭。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我的心爱上小白鹭。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家园》，吴彦泽带出的《清江放牌》。 山隔着水，剩我仰望。

关于前言，难书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 再见再见，等明天的这一天。再见